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其他节目。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向您推荐的这本书叫做《仿佛若有光：女主播抑郁症日记》。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蒋树。蒋树你好。 你好一丹。 嗯，这是我的同行哈， 是 曾经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是 中国之声的哈。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你的这本书。我先问问咱们的听众朋友哈，尤其是咱们这些上班族的听众朋友，你们经常会不会有一种情绪低落、闷闷不乐的这种情况？是不是经常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要不然就是大吼大叫，要不然就不敢发脾气，然后也经常会特别要强、爱面子、自责，然后有社交恐惧、爱计较，或者有时候会经常喘不上气儿来。很多人会说这样的一些症状是不是因为工作太劳累、太繁忙的缘故？其实啊，要小心了，因为有这个抑郁症的前兆了哈。那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抑郁症。咱们这本书的作者蒋树呢，曾经是位女主播，在她的工作当中呢，也遇到过同样的一些问题哈，健康方面的问题。今天方便我们来聊聊你的这个现在的情况吗？怎么样了？现在 其实抑郁症这个东西你好难说它是不是康复，或者说是不是治愈，这个可能也是比较头疼的一点啊。就是说很多人他抑郁症他好了，他正常工作，他正常生活，他积极，他阳光，他乐观，他向上了，但是也许一年之后他又恢复到那个不好的状态，就它复发率是极高极高的。 哦， 有多高呢？就高到相当于我们的支气管炎，就这种感觉。我咳嗽好了，但是我可能过一段时间天气变化什么的，我又复发了。 嗯， 所以它复发率是很高的，但是它又是一个可控的，是一个比如说我可能第一次发的时候，对他不了解，我特别严重。 嗯， 假如我们评等级的话啊，可能我第一次达到了9分的这个等级。那当我慢慢了解他，我可以控制他的时候，当他复发的时候，我可能可以控制在5分， 嗯， 甚至我慢慢调制到3分、4分，就没有那么重的程度了。嗯，所以很难说，我是不是好了？我只能说我这一段时间的状态是还不错， 相对稳定一些。说到抑郁症呢，其实咱们经常会在各种各样的，无论是电视节目当中，在我们身边的朋友当中会听到这三个字儿。 嗯， 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或者是像大家想当中非常极小的一部分人。 嗯， 他其实已经 多， 对， 9000万， 这是一个最新的统计数据哈。 嗯， 我要采访一下我的一些周围的朋友，到底他们对抑郁症是怎么看的？我真的是随机采访哈，我们来听一下。 了解一些基本的情况，都是听朋友啊，或者说是从网上啊看到的一些科普的一些东西。脾气一会儿暴躁，然后一会儿就又特别沮丧，然后呢，暴躁起来的时候就是精神特别的亢奋，然后呢，甚至会失去理智。抑郁的情况呢，又是就是说哭哭啼啼呀，然后又不太想活呀，就厌世情绪啊，心情就莫名的沮丧。他们最大的症状就是失眠。 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基因呀，或者说是他身体本身带的东西，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心理问题。 你会经常感觉到抑郁吗？就是比如说我工作特别忙， 不会。 第一次听到抑郁症，你觉得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病情？ 睡不着吧，不太知道。 那你觉得抑郁症它是一个精神层面的病还是生理层面的病？ 心理层面吧。 嗯，像你这个工作比较有负荷的时候，比较忙的时候，你会有一种特别劳累抑郁的感觉吗？ 有 会 有。因为有的时候在别人面前的时候精神抖擞的，但有时候一到家里的时候一个是特别累，另外呢心情也经常会不好。 那你觉得这个抑郁症是生理上的事情还是心理上的事情？ 我觉得好像最初的时候是心理上的吧， 甚至有些人呢就觉得生活没有意义啊。 你身边的人对这个病有没有更多的了解？ 原来听的不多，现在听的特别多的就是，哎呦，我是不是抑郁啊？ 你觉得抑郁跟抑郁症是一码事儿还是两回事儿？ 我觉得是两回事儿。 这其实是我采访的一部分关于大家对抑郁症的看法哈。 嗯， 这里边有很多类型哈，有人是觉得这个事儿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嗯 啊，他觉得不可能在自己身上发生， 嗯， 还有的人会觉得说这东西离我特别远，说我觉得这个症状一定是少数人会有的， 嗯， 我只是现在情绪有点低落，闷闷不乐而已， 嗯。 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讲出来给我们讲讲哈，到底抑郁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它常出现在什么样的人群当中？ 首先我特别不认同，就是我不可能得抑郁症， 嗯， 因为我以前也是他这种想法， 嗯， 然后我身边人对我也是这种判断， 嗯， 就觉得我是不可能的， 嗯， 因为我兴趣爱好非常广泛，抑郁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对人生所有的一切失去兴趣， 嗯， 我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在我身上出现的， 嗯， 然后还有就是很悲观等等，或者说对很多事情丧失了追求，那这个事情我和我朋友都认为是不可能出现的， 嗯， 这个东西我怎么去回答他呢？特别简单，我就想问你一下，一旦你觉得你这辈子都可能不会骨折吗？ 嗯，不会。 你说我天天健身，我身体特别好， 嗯， 然后我骨密度也很好，我钙质也很好，我一切的这个体能都非常好，我很健康，你保证你不骨折吗？ 嗯， 很难保证。 它跟健康还真的没什么关系。 对，就也许不小心我从哪儿可能撞了一下， 哦， 摔了一下，也有可能会导致骨折， 哦， 对不对？所以一个道理就是，抑郁症也不代表说我现在我是一个什么什么健康的状态， 嗯， 积极的状态我就一定不会得，因为它是你体内的神经递质和你体内的一些激素的分泌等等导致的， 嗯， 比如说有些特别是女性，不管她的性格和态度怎么好， 嗯， 她生了孩子体内激素发生变化可能就会有产后抑郁症，这是你无法控制的事情， 哦， 就所以好多的女性生了孩子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会说，哎，这个人怎么当了妈之后就变了呢， 嗯， 因为按道理说生了个孩子应该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啊，孩子也长得白白胖胖很可爱啊，但是就很多的特别是老公就会发现啊，自己的老婆在哺乳期的时候， 嗯， 就突然就莫名其妙的，第一个就觉得自己特别笨，好像自己沦为了一头母牛，哎，我可以有很多的事情做，可是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做，我只能被一个小孩子天天牵引着在这里，他说吃我就要喂他，他撒尿了他怎么样我就要去伺候他，我在做一件特别无能的事情。那很多人就会劝他说，哎呀，这只是暂时的阶段了， 嗯， 你等孩子断奶以后你恢复工作不就好了吗，这是一个当妈妈的幸福啊等等，我们只会从理论上去说，但是很有可能它就会是产后抑郁的一种，那么这个是我无法根据我的心态来判断的，甚至我有一位心理医生的朋友生了孩子之后他得了产后抑郁，然后他说当他得了产后抑郁之后他才知道他从来没有了解过他的病人，就他知道抑郁症的所有的理论， 嗯 啊，抑郁症是什么什么样的，什么什么原因，我应该怎么怎么治疗，因为他说我是个心理医生，可是当我得了产后抑郁我才知道，哦，原来我的病人是这样的。我认为就是我们轻易的不要去跟一个抑郁症患者说我理解你，虽然可能你真的就是我学了好多好多的理论知识，然后我也知道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东西，于是我也很想来跟你聊聊天开解你安慰你，于是我说，哎呀，一旦我其实我觉得我能理解你，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你跟我说说吧，这个其实是非常避讳的，因为抑郁症患者处于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世界当中，他认为你无法理解我，那么我首先就觉得说它是一个我们无法逃避的世界，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我刚说9000万患者， 嗯， 那中国13亿人还有12亿人是没有撞上的， 嗯， 但是另外一点9000万这个比例也是极高极高的， 对，而且还有一项数据显示呢，每年会有20多万人因为得抑郁症而自杀的， 嗯， 这个比例也非常高， 对， 挺吓人的， 是的， 而且据我所知哈，我们常说的抑郁症它不仅仅指的就是这个人比较显性的，有很多的抑郁症患者是你不知道他也不承认， 就有些人吧身边的人都觉得说这个人特别悲观， 嗯， 看什么事儿都特别消极，然后对什么事儿呢好像也很孤僻，性格也不大好， 嗯， 那是不是就抑郁症呢？不一定， 嗯， 那么我们怎么去判断他呢？第一个就是说他是不是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落差， 嗯， 就说这个人以前特别活蹦乱跳各方面都很好的， 哦， 在生活没有出现重大变故的情况下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他这个人不对了， 嗯， 人是有色彩和气场的，你觉得这个人开始从彩色变成灰色变成黑色了，这个人的色彩就不对了， 嗯， 然后你会觉得他的气场就变得很消沉了， 嗯， 那么这有一种可能就是如果他短期的比如说最近遭遇了重大生活变故，那可能因为事件引起，这也有可能引起抑郁症，但如果他长期的比如说已经连续一两个月都是这样的状况了，那么 他就有可能是抑郁症了、嗯、那么就是你有一个判断标准，如果你长达一个月的时间， 嗯， 从心理上你觉得没有意思，带你吃顿好的去吧，没意思，不好吃，不想去，我带你出国旅游吧，没意思，不想去，给你介绍一高富帅吧，没意思，就不管你跟他说多么美好的事儿， 他都没意思。 对，他觉得他中500万也就是这样了、嗯、他觉得他环游世界也就是这样，吃大餐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觉得这个人生是有意思的。 嗯， 那我认为他就是在这个心理的表现上是一种抑郁症的表现，而且要有一段时间持续、 嗯、 比如说2-3个星期连续这样了、 嗯、 但是我觉得更容易判断的标准，就是也是我们可以自我检测的标准啊。 嗯， 就以前好多人就是我自我检测就去网上填那表，但是很多人觉得那个表呢，就你最近是不是常觉得不开心啊什么之类的，很多人填那表以后就自测，就觉得哎呀怎么办，我测出来我重度抑郁呢，不一定，也许你填表当天心情不好、 哦、 那么身体就有一些自测的简单的一些方法，就是抑郁症它是一个在打击到你和伤害到你之前会不断的向你发出信号，就比如说我们在重感冒之前一定是有一些轻的症状，哎呦鼻子不通了、 嗯、 哎呦嗓子有点不舒服，就会有这些轻的预感。那、 嗯、 抑郁症也是一样，会有一些信号给你，你会突然觉得你做一件很简单的事儿会特别的累，比如说你从一楼爬到3楼，以往呢你就算累一点可能也就是哎呀喘两下就完了、 嗯、 可是你现在会觉得哎呀我到2楼我就走不动了，我真的完全走，特别特别特别的累，那感觉就跟熬了3天夜一样的那种感觉、 嗯、 整个就是像腿发虚像低血糖那样的一种感觉、 嗯、 并且你发现是几乎做所有事情都这样，并且会不自然的发出一种哎也没有什么事儿，甚至我有可能轻到什么程度呢，轻到你把手机拿起来 嗯 都觉得哇这手机好沉啊好累，我拿不动、 啊、 觉得整个人累到虚脱了、 嗯、 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在干最普通的事情的时候、 嗯、 会有一种累到虚脱的感觉，那么这是身体的一个很累的信号、嗯、第二个特别明显的信号是睡觉，那么如果说你在一个正常的作息状态下没有特别大的熬夜什么这样的状态下或者倒时差的情况下、 嗯、 你发现你每天早上4-5点就起来了，而且没有什么事情 突然就醒了、嗯、 对，突然就也今天也没有什么事儿急着要办，4-5点突然就醒了，天连续2个星期可能都发生这种事儿了， 嗯， 或者说晚上到了1-2点就是不困失眠，以前也不失眠现在也失眠，吃安眠药都不管用了、 嗯、 那么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同时还有另外一种是反过来的，反过来的呢就是说怎么老睡不醒啊，一天睡10几个小时也不行，我怎么特别困呢，那么这也是一种就睡眠上发出的信号。 嗯， 同时还有一种就是很明显的语言表达障碍的信号，你像我们做主持人的就是平常很爱说话， 对， 或者说就算不爱说话但需要我说话的时候我也一定不会排斥， 嗯， 可是我那时候有一种特别明显的信号，就是我特别不想说话，然后我做节目的时候我看着话筒我觉得我要打开这个话筒，我觉得哎呀好累哦，我要说话了，就这种感觉。所以它是身体上，包括还有一点就是食欲减退，那时候就是会出现一种干呕，就有点像那个妊娠期反应的那种、 哦、 那种感觉，就你吃什么东西，甚至你不吃东西的时候 都想吐， 都有一种想吐，可是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吐。然后我去做了胃镜的检查，我的胃是正常的， 嗯， 我就觉得喉咙里堵了东西，不想说话，嗓子不舒服。可是我做喉镜检查， 嗯、 我的嗓子是正常的， 嗯， 然后我开始觉得心脏不舒服，这也是绝大多数抑郁症患者有的一个身体反应。就以往我们心脏跳，我们是没有存在感的，但是在那个时候，你突然时时刻刻会觉得，哎，我刚刚心脏咚咚又跳一下，哎，我刚现在怎么又跳一下？你就感觉自己跟犯心脏病一样， 嗯、 像刚参加完马拉松跑一样的那种心脏咚咚咚跳的感觉。 嗯， 后来我又去做了心脏检查，那我做了一系列检查，发现指标都正常， 嗯， 身体指标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有可能是你的神经递质出了问题，它会传递出一些乱七八糟错误的信号，告诉你你不要吃饭了，你不要睡觉了，然后你现在特别累了，你的心脏有问题了，这全都是它，就有点像它在满世界乱发信号，导致了你对自己产生所有的错误判断，包括对人生、 嗯、 对家人、对亲朋好友、对你自己的判断全部都错了。 你说这个哈，我觉得这个抑郁症不仅仅是大家认为的心理上的我的不快乐、 嗯、 闷不乐才导致了抑郁的症状才叫抑郁症，很多原因还是由于生理上的， 是的， 或者你的反应更多的也是在生理上的， 所以吃药是有用的。 对，很多人 包括今天我采访了一些人，问过他们，我说你们认为抑郁症该怎么去治疗？很多人说心情开朗一点啊，和朋友出去玩啊。其实有些时候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必须要听医生的话才能够，比如说吃药啊，或者正确的治疗。包括你书中也写到了，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才能走出这个阴影哈？ 其实很多人的痛苦啊，我认为就是说他更大的痛苦是抑郁症的家人， 嗯， 因为抑郁症痛苦是我一个人的。抑郁症的家人他是两个人的，就看到家人生病了，那么他自己本身这个健康人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痛苦，我的这种情绪是会传递到所有人身上去的，并且他比癌症还要可怕，因为我们见到很多的癌症患者，他可能经过很好的调理之后，他活个二三十年， 他心态没什么问题哈， 而且他周围的人大家反而从他身上获得了更多的阳光、坚强等等这样的对生命的希望，但抑郁症患者在身上你是看不到所有的这些东西，他天天都会告诉你，哎，我好累，我什么也不想做， 嗯， 我什么也不想吃。你像一个人，如果永远对你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你肯定也会受他的影响。家人怎么样更好的去做呢？我认为第一点啊，就是一定要接受他。多的家人是不接受他的亲人患抑郁症的，就是，啊，好吧，这个医生虽然这么也写了，也诊断了， 嗯， 啊，然后我理论上呢我也接受了，可是我其实从情感上我不接受， 嗯。 然后呢他们就会去劝他，就是说你怎么能抑郁呢，你看你现在又年轻又漂亮，又新换了一个特别好工作，同事认同你，领导也对你特别好， 嗯， 然后呢你看你最近又刚新结了婚，家庭又这么幸福，哎呀这个公公婆婆对你都跟亲生女儿一样， 嗯， 你怎么能会抑郁呢，你想想你身边有这么多好事儿，这世界上多少人活得都不如你啊， 嗯， 你多幸福啊，那么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哎让你往好处想的幸福，但我认为这就是不接受， 嗯， 就是我不能接受你处在这么幸福的一个状态里你还抑郁， 对， 所以我必须要把你从这种状态里拉出来， 嗯， 那么我们认为我们必须要接受，就是对你就是抑郁了，不管你多么优秀多么聪明多么善良多么幸福，但你就是抑郁了，我接受你的状态， 嗯，对，这个在你的书里写到了很多，包括有一节写到说你所不知道的抑郁症哈，这是2014年8月12号你的日记当中写到了，你说你不就是心情不好吗，根本不是抑郁症吧，很多人会有这个反应，包括你书中也写到了很多的同事对你的反应，有很多特别过激的一些让你觉得特别难以想象的一些想法，包括一些聊天记录，还有你的领导哈，你的领导曾经跟你聊天说你就是读的书太多，知道的太多， 所以也有一种说法，好多人说哎你看都是明星得抑郁症， 对， 都是特别聪明的人才得抑郁症， 嗯，或有钱人得抑郁症， 对，就你们就是闲的，你们就是看书太多，你们就想太多了， 嗯， 你看像我一样天天傻傻的啥也不懂乐呵呵的过得挺好的，好多人会这么觉得，但实际上我想说的呢是其实是有过一个这样的调查， 嗯， 这个调查呢是国外的一个医疗机构，他们在印度找了一个最穷的贫民窟，并且对贫民窟里面的最底层的妇女，就是完全没有工作的那一系列的家庭妇女做了一个调查，结果发现在这个印度的贫民窟里面的妇女的抑郁症患的比例达到了40%， 嗯， 可是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留下来的印象是好像明星啊聪明人啊什么的，第一点他们会真的更加理智和勇敢的去 面对 判断这件事情，就算他自己没有，但还可能他身边的人群他的接触的比如说科学的知识更多一点， 对， 会告诉他。第二一个呢就是他们公众人物，那么他们有了这个病之后更多的会被大家所知道， 嗯， 第三一个是他们其实会有更大的一个力量去分享和影响别人，所以很多人他为什么会去说自己得抑郁症也包括我，是因为我觉得我有更好的表达能力和书写能力， 嗯， 那么我可以告诉更多的人，于是这一系列的人更多的发生了， 嗯， 但并不代表我们贫穷的那一些人或者说我们的工作很劳累的人过得很简单的那些人他就没有抑郁症，绝不是这样的， 嗯，咱们说到这本书仿佛若有光女主播抑郁症日记哈，这个题目就很明显，其实这本书讲就是讲述作为刚刚开始就是被诊断出得抑郁症然后写的很多日记每天自己的这个经过哈， 嗯， 这个确实看完之后挺震撼的，第一点震撼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曾经也是一个公众人物哈，然后呢把自己的很多心路历程其实有一些说实话如果你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我都不好意思去跟别人分享，你把它写出来公布于众然后让大家去感受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不好的过往还是很多就是坚强很多执着的走出这个过程哈，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开始不是想写书， 嗯， 是因为我的心理医生就跟我说，因为心理医生跟别的医生不太一样， 别的医生，比如说你去看外科，然后医生就会说啊，你这儿有个小肿瘤，有小囊肿， 嗯， 我给你下诊断，你确诊囊肿，诊断方法吃 ABCD 药， 嗯， 或者然后几月几号到哪儿去预约做一个手术，手术需要缝几针，而且他认为患者是没有判断能力的，我是专业的医生，所以你作为一个患者，我让你开刀就要开刀，让你吃药就要吃药，让你动手术就要动手术，我医生说了算。就是我们去看别的病的时候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可是心理医生往往不会， 嗯， 心理医生在看病的时候更多时候他不说话，他听你说，当你说了话之后他就会不断的重复你的话， 嗯， 甚至有些心理医生就哦是吧啊就是这样。对于心理学来讲呢，特别是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讲，第一个他只要能把话说出来，他能走进医院，这件事情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有救， 对，至少就是他有了极强的治疗的欲望， 嗯， 科学面对的欲望，求生的欲望，倾诉的欲望， 嗯， 当他有了这些欲望，这病就好了一半了， 嗯。 那么接下来当他和医生来进行倾诉的时候，因为我当时和医生交流的时候，我换了三个医生，前面两个医生呢我觉得太草率太仓促，那么第三个医生他整整花了50分钟的时间，心理学这个看病的话挂号费是最贵的，其他的科室普通挂号费可能3块5块， 嗯， 心理学的话是100块，心理医生，因为他要花很长的时间来 跟你交流哈， 和交流，那他跟我说了50分钟，这50分钟当中呢他就拿了一张纸，把我所说的所有的话又重复的写在了这张纸上， 嗯， 这给了我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信心，就是和安慰，就是我觉得哎呀你好重视我呀，你把我说的话全都记下来了，并且他是原封不动的写，比如说我说我很不开心，别的医生就会写患者不开心已越余，就这种医生经常用的嘛，对，可这个医生不会这么写，这医生写的是我很不开心，然后到最后我记得有一句话，就是我跟他说我甚至觉得其实死不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我觉得我也可以尝试，他就写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可以不死吗，他不是写的是你可以不死吗，他说是我们可以不死吗，如果他问的话你可以不去死吗，我可能就会回答说其实我无所谓啊，我对生死我觉得死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啊，但当他说到我们的时候，我就会去想我跟你是绑在一起的，我们两个人呢、啊、那我在想你没有必要啊，你作为一个医生你是可以活下去的，于是我说好像我们没有必要去死，他说好的，那我们现在开始觉得其实死这件事情不一定是特别有必要的，也就是当时我认为在生死这件事情上我的医生都是陪着我的，他甚至问我们要不要一起去死，有没有这个必要，因此我就对他产生了绝对的信任，而且他不断地反问我，他说你觉得你如果每个礼拜来看一次病会很难吗，说嗯还好吧我能做到， 嗯， 那你觉得如果从现在开始每天按时吃药记得吃药这个事儿会很难吗，说应该不会，我应该会记得、嗯、就算我不记得我可以让我家人提醒我、 嗯、对，是这样哈，讲述因为我跟你同行嘛，我就特别能够感同身受的一点是，你像你每天跟 N 多的人去说话去访谈去交流，或者你每天都是那种特别快节奏的忙碌当中，你总觉得自己其实是一个倾听别人心声的这样一个人，或者去解答别人心中的疑惑，或者去帮别人梳理情绪的这样一个人，当有一天当你坐到医院里然后有一个人这么跟你说话，你会不会觉得有点特别难以置信，神经兮兮的，就 一开始会有一点 哦， 就一开始说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我都会想各种方法去就是好像要找出你说话的这个漏洞，然后最后呢我要反驳你，有这种感觉、 嗯、 可是慢慢的我开始就是真的对他产生很多的信任，并且我开始觉得 接纳他了， 对，我开始觉得他跟我是一起的、哦、那我认为实际上这个抑郁症我在现在状态恢复了好了以后呢，我认为这个抑郁症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 嗯， 这好处我也跟很多人交流过，他们都表示认可、 嗯、 那么这个好处就是第一点，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去妄自论断，觉得我能理解每个人。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